近年，敬爱的金正元帅向总联支部工作者大会参加者发起贺电四周年旅日朝鲜人中央大会，20号在东京的朝鲜会馆举行。由总联中央常任委员会议长许宗万等总联干部、朝鲜大学教职员工、朝鲜高级学校校长和同胞参加。议长许宗万做了报告，他说，敬爱的金正元帅在历史性的贺电中指明了关于拥戴金日成同志和金正日同志为永恒的太阳，竭诚拥护主体的海外侨胞运动思想和事业，来开创旅日朝鲜人运动新的全盛期的战略目标和任务，并强调要积极参加旨在贯彻敬爱的金正元帅在朝鲜劳动党第七次代表大会上所提出的祖国统一路线和斗争方针的全民族斗争，谱写出统一运动的新篇章。大会上宣读了致敬爱的金正恩元帅的信。